锵锵三人行，哎呦，这回这个台风我算是赶着了，给经历了。而且现在你看新闻上都是大风灾啊，这个川普引发的这个风， 这是他引发的。 对，这个风，哎呦，这个在美国都到这个情况了。 对，休斯顿特别严重。 而且那个他们讲啊，解放军跟美国的国民警卫队有什么不同？美国国民警卫队是开着枪荷枪实弹来的，解放军是徒手帮助人民清理街道。然后真的你看，要不说美国这个国家，他那个一弄这个大风灾水灾啊，就是抢劫嘛。 对，会有人抢劫， 确实是抢劫啊。那个国民警卫队真是拿着枪就是要管这个。 它不同的区嘛，美国 Houston 那边治安是有问题，香港也是一个礼拜内两个风球。 当然了， 然后记得我们的节目以前我炫耀过我住的海景房嘛，看见那个海，在香港的杏花村呢、啊。 哦，你住在杏花村哦，哎呦，这次是好厉害的那个浪。 对，那个浪好像海啸一样，然后看到那个车房，然后全部什么什么名车、超级跑车都泡了。那这个我倒是开心，因为我杏花村也是我胸口永远的痛。 为什么？ 因为话说 花在那儿是吗？ 话说8年前我在那边住一个单位，大概才800尺嘛，不错。有阳台海景哈，然后那时候才300多万，天哪！然后呢，一直是300多万，突然一个月内变成600万，我就想，咦，不错啊，那1个月内几乎翻倍了。嗯，我就想，可是通常这样表示这楼市是疯狂的，一定会爆破的。嗯，赶快卖。卖掉，结果到最后爆破的是我，疯狂的也是我，因为卖掉600多万，卖掉之后呢，半年后它变800，然后一年后变900，现在1500万啊！我每次一想到那个，我本来1500万不要600万呢，就卖掉了，卖掉那个钱拿去买股票，结果啊。买人民币也全部亏了。好了，重点是这么多年我胸口在滴血啊，现在看到就是我家以前的家青化村那边那个海啸啊，那个车啊，我就跟我老婆说，你看幸好那时候卖， 对， 不然的话现在可能家破人亡。 对， 对， 可能我跟你在上面 不买保险的吗？ 不 是，我们可能在下面散步，然后突然一个亮一冲来，我跟你都死了，死了小孩怎么办？我爸妈怎么办？ 我的天， 我也多舒服啊，我的止血了，那个血停掉了。 哦，真的，说白了就是四个字，幸灾乐祸。 苍天有眼啊，不能这么说。太暗了， 就杏花村我也有感情。 行， 在这20年前 你也有杏花。 不是，20年前刚来香港，我住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杏花村。 这第几座？ 我忘了，反正就是在杏花村。 常见一个中年大叔拿着保温瓶散步。 我妈学问年轻 的租房子，所以我也是这次看到杏花村被那个水淹成那样，我也是心情特激动，你知道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香港，哎，这个奇观啊，这个台风能大到什么？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天鸽啊，是天鸽吧？这是杏花村吗？ 对，这是我住的。各位看到我的海景 家，家回家是2层是吧？天哪！ 我刚刚来香港的时候，我是觉得说，哎，因为以前没见过那么大的这个台风，而且那么频繁吧，就觉得香港只要是一刮风，就还原成一个海岛的样子。因为以前你刚刚来香港，你首先看到的是很繁华的，对吧？就是世界级大都市，只要一刮台风，我觉得就是一缩头就是一个小小的海岛，你能看到它原来的这个最初的面貌是什么样的。但这次其实最厉害是澳门啊。 澳门看看照片，澳门，哎，这次这个这你看，咱们家辉喜欢看这儿，赌场，听说这个还有赌场在开赌，里边的人扇扇子，没空调了嘛。你看澳门，哦，被水浸泡，然后呢，哎，看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出来了， 啊， 这次解放军那个这个口碑很极好啊。然后你再看下边。 女兵 这么样的漂亮， 很漂亮， 军民团结如一人，试看天下谁能敌，尤其是女兵。你知道我作为一个特别爱出汗特别怕热的人呢，我一看见这个军人替群众劳动啊，我特别感动的一点就是他们太热了。你知道吗，那个就是这40度的高温呢，我老觉得他们穿着这个战斗靴，然后这个穿着这么厚的这种迷彩服，还戴着帽子，你知道，哎呀，我爱出汗。我每看到这个，我跟你说，我包括我都特别同情国家领导人，真的，就是有外国元首来了之后，不是检阅吗？这大夏天儿，我怕热的程度，义军就是你给我国家领导人，我都不换，我受不了那个扎领带，戴那个太热了，而且我们的战士们。你看旁边的澳门市民冲他们竖大拇指，我就说你们穿着背心短裤冲我们人民解放军竖大拇指，人民解放军太热了，真的，我甚至觉得为什么不发明一个军服，就让他们裤衩背心得了。 那我同样同情非洲的领导人，他们越军更惨，戴着大帽子， 对， 穿着那个 好热， 对啊，而且这解放军的确厉害。听说这一次澳门的群众非常感动，澳门有些赌场的老板还说决定要捐钱给解放军，有些赌场啦，淹水停电，文涛也说了， 不对，赌场没有停电吧？大多数没有，说因为他们有自备的那个发电机， 还 居民说 有停电。那有些赌客很好玩啊，我看到几张照片，当然没有冷气嘛，没有空调嘛，他们一边摇着伞， 对，我就是看见摇着扇子还赌， 而且下面穿着拖鞋裤管卷的，这里淹水淹到一半。啊，是吗？淹水吗？来，二十一点这样很好玩啊！我觉得赌钱，我为什么特别激动？我常说嘛，以前爱赌嘛，病态赌徒嘛。我们经常在赌桌旁边3天3夜，别说什么大水大风没电啊，就算有人在后面在边里打 你，所以 你 看 你都不 这次的风啊，其实给了家辉一些个快乐， 嗯， 都是当年他的伤心地， 都是建立别人在痛苦 啊，澳门呐、啊，是吧？都是 在 伤心地。 对，你看着，哎呦，幸好我那天没去赌，但这次其实，在澳门大家还是挺不满意的，因为他停电啊，停电话，那个就是手机讯号，说有一阵也停了嘛。然后说澳门，我都不知道，我这次才看到说澳门在前几年啊，人均 GDP 已经全世界第4了。 嗯， 吓死人了，人均 GDP 全世界第4，那么厉害。然后呢，一刮风说变成第三世界国家。 这不是那个是崔世安吧？ 对， 也出来道歉了嘛，说承认政府。 气象局的局长辞职了，就是其实被，就是因为他呢，他的其实收集风球的信号这些数据跟香港没差的，但是你要决定什么时候挂风球是决策者嘛。他就比较慢，一直在那犹犹豫豫，好像。 而且有人投诉，现在在 人家不是香澳门那边都讲了嘛，就他们看香港电视嘛，说香港都挂8号风球了，而且预计未来是几号风球，你这个澳门还一直是3号风球啊？ 对，那你说他被投诉，我想到1929年啊，香港那一年蛮倒霉的，水灾重重哈、啊，其中一个就是刮风哈、啊，沉船啊，沉了死了几千人吧，蛮严重的。那风球吹来以前呢，当时的确，公道了，说那个科技不太好嘛，哈。那可是呢，那些渔民有经验，就说风来前两天呢，看到香港海面那个海豚啊，一群海豚，现在很难看到，当时很多出来好像要逃生，他们知道不对劲，然后呢就说一风来了，大家把船弄回来。那当时那个洋鬼子天文局长啊，天文台长、啊。他说没事啊，我们的仪器显示没有，这样迷信，中国人唐人的迷信不要相信哈。那结果风来了，好多人相信他，洋人啊还周末出海去度假，结果死了好多人。那最后怎么样，天文台长服毒自杀。我看他不晓得是不是全世界，至少是香港唯一一个，他羞愧啊，很惭愧啊，自杀，因为他害死了那么多人。那我想澳门那个不至于这样哈，他那个洋， 你什么意思？ 我也觉得 辞职还不够吗？家辉， 哎，人家洋人 也， 啊，洋人也能这样做，我们咱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？ 对对对，我跟你说，我发现我现在就已经有了一念之人了。 比如说那天聊这个海底捞，我本来是准备谈一谈，就是日本的那个好几个老板因为食品安全出了问题，最后这个谢罪自杀。我最后想想，还是给这个张勇留条命，就没有没有，而且还海底捞服务还不错，对吧？要不然这个压力也很大。 对，而且我就觉得很大，一个是决策的问题，对吧？你说怎么，你什么时候该做怎样的一个决策？你包括川普，就是他这次也是，他不是天天发 Twitter 嘛？那个刮风那一天，他早上起来第一条 Twitter 没有发就跟刮风是有关的，是特赦了一个右翼嘛，然后大家就闹了，哎呦，你看他不关心大家吧，不管人民这个水深火热。好，这两天他又飞过去了。就好多时候你这个做领导的吧，你对民意不敏感，其实有的时候你说真是他的错吗？也未必。那个时候你包括决策你要不要怎么刮风球，可能他背后有很多的考量，但现在这个时候你只要对民意不敏感，你就宰了。 嗯，特别对网络民意， 对，而且那些那个赌场嘛，那个赌场还挺敏感的。不是有一个赌场外面有一个特别大的，就是巴黎那个铁塔，其实他们有自备的那个发电的，然后那天把它关了，就别让人家看见，人家村里都停电了，你知道这个还亮着。 哦。 然后呢，澳门政府反而是开那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说，每个那个就是官员啊，桌上还有一支水。那老百姓想，我还能拿着桶去积水，你们还有水喝。就好多时候，我们现在都得真是乖乖的要对民意要敏感。 哦，对民意要敏感，那台湾就很敏感。但是呢，民意已经不饶你了。台湾那个停电，前阵子停电，就他那个台湾当局这个所谓经济部长嘛，我记得是过俩钟头，好像就当天辞职。马上跳准，后来我还跟台湾人说，我说你看人台湾的高官这个问责呀，这么样的快，这么样的敏感，在当天辞职就批准。后来台湾人说，哎，每次都辞的很多，辞了也没有什么用。他就是说成了一个什么呢，就说你看，甚至你看反过来台湾人开始说什么呢，说你看啊，他有的时候啊，一个人呢，本来这个让他搞啊，他搞到一半，对吧？一出事情，他也不一定怪他，但是他马上辞职， 对， 他马上辞职。他前段时间他实行的这个计划呢，又流产了，又换一个。那现在我们的官场就是这个样子，总有人辞职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咱一句老话，就是这个灾难无情人有情啊，对吧？台风无情人有情啊，他有很多，不但有这个什么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，哎，还有人间的这个很多悲情。这次这个台风啊，刮的这个中山，你听说了吗？ 嗯。 所以今天的视频时代，什么都有人拍到这个惨痛的一幕，就是啊，一个货车司机跑运输的，这个司机呢不抽烟不喝酒，什么不打牌，哎，而且呢就是这特别好的一个，但是呢他维持着他的这个家用，然后你像这个风大的把这个车要吹倒，哎。之前呢还有几个附近几个店主啊，帮他推着这个车不倒，后来呢看见自己那店也快倒了，就回去就让他快跑，结果没想到你看这一幕。你说就保这么一个车，据说还是他新买的一个货车，跑这一趟大概150块钱，这个维持着他的这个家庭的主要的生活。你说这个为了这个，就怕车被吹翻，最后 人在那个时候的判断哦，可能就是乱了方寸了。所以你想想人一个人怎么能架得住他？但是那个时候肯定乱了。 意外嘛，你没想到嘛，真的没想到，你以为说没想到风这么大。因为我真的有了年纪了，我现在对于这些片呢看完都不舒服很久，可是觉得生命的无常种种，甚至不要说看片，有时候早上起来我们老派人嘛，看报纸嘛，我就发现很多年轻人不看报纸，拿一份报纸觉得很恐怖，好像什么化石一样哈。那看报纸，最近一连串香港的新闻，像前两天那个有个说68岁的先生住在大陆了，他小孩都在大陆，而香港才几年啊，照顾太太生病，他做工人的地盘工人，然后呢在香港也是做工人啊，建筑工人，然后前两天的新闻就是那个就在工作的时候，他回家已经跟老婆说，哎呀好辛苦啊，现在工作这个地方啊没有电梯，要每天走路28层上去， 那你猜怎么样？他怎么样不幸？不是心脏病发，不是说28楼，是就在地面走进去那大楼以前，上面一块砖头啊，墙壁丢了一块砖头，一下上来不偏不倚，一个头打中他，就去世了。68岁，还有当工人苦工、地盘工，然后呢，新闻呢，他太太一句话说，他这辈子苦命啊，没享过一天的福啊。 哎呦， 再说从年轻，我为什么特别有感慨呢？因为前两个礼拜，前一个月了，就是这样嘛。我在大学宿舍哈，有一位服务了15年的先生哈，57、58岁吧，负责装修的，家里有什么坏啊，灯了什么，打个电话他就来修理的。当天下午3点多来我家，然后修理一个电器哈，我不在，我菲佣在嘛。然后呢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他家人就打电话来说，这一位先生一睡不起啊。然后呢，我当然这种人心里很难过，可是嘴巴还是不好。我还马上问我菲佣昨天做了什么，怎么人家下午3点钟来修理家里，晚上就一睡不起，被你气死吗？还是怎么样？那我说也特别难过，因为那个男人啊，57岁。刚好女儿离了婚，把女儿养大，刚好今年大学毕业，也是一天福没享，以为说女儿大学毕业对吧，可以开始了，想放松一点，结果女儿暑假大学毕业，她就一睡不起。当然这个从一个角度，一睡不起也是福气了， 真的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我今天也刚看见一个新闻，一个事业做得很大的一个公司老总，好像就是跟几个人的小哥们踢足球， 那个王国林吧，叫 是吧， 嗯， 突然也是猝死，才59岁啊还是61岁啊，就是 他享过福啊。我刚说的例子我特别有感觉，是说有些人假如我们封建迷信的角度来看，这倒霉嘛，这是一辈子真的一天，就像我刚说那个新闻，他老婆太太说一天福没有想过，没有，不要说什么去监理那里旅行啊，没有想过舒服的生活一天就去世。你说那有大老板踢球，你因为有钱才踢球嘛，没钱就不会跑去踢球。 天灾来的时候往往还是最贫穷的阶级最倒霉。 对对，你说的这个，就我觉得我父母这一代人就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啊，那就是为什么老人家说这个病了之后你心里就只能为他们难受，真的是以我们的生活标准来说，他们就是一天福都没享过，这辈子就不知道干嘛来的。你就我有时候想起来就是，哎，而且呢最后他就会变成一个好可悲的一个情况。你比如说你像我父母亲，那我们他3个儿子3个小子，我们那个小时候食物短缺的时代，你知道吗？那就饿着啊，自己经常吃不饱啊，就为了正我们正在发育啊，那3个儿子狼吞虎咽呐，一端上来哗就，所以长期以来他们形成的是什么啊？我说禅宗六祖慧能吃什么锅边菜啊？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就是吃那个剩菜。吃孩子们吃剩下的，甚至到最后你不知道他是骗你还是真的，他说我就爱吃咸菜，我就爱吃咸菜， 他觉得自在。 到今天我可以给他摆上满汉全席，他仍然呢吃那一点小咸菜。 是的， 他舍不得吃。我说你剩下人家最后都扔了，但是无奈何他养成这种生活习惯。 是， 哎，你说像这样的老人，你最后你觉得他这辈子为了什么呢？ 但有时候他们到那个时候他觉得那样是最自在。我带我妈，我说我带你去买衣服，不要这个看不上那看不上，我给他买了送回来他给我全部退掉。但是他们是什么，就他们这一代人我觉得就是活得没有自己的。我说你这辈子到底什么是为你自己，什么是最开心，他其实他觉得我看着你们都好我就很开心，就那一代是没有自我的。那到我们这一代，或者说比我们更年轻的，就是我们叫 me generation， 就是我时代，我们现在的是所有的都是自我，哪有管别人的？ 现在 就我的中心。 你会吗？你现在没有以孩子为中心吗？ 我觉得不完全，肯定有很多是要去照顾，但我觉得我已经不会完全没有我自己的。那样我会觉得很痛苦。对，而且我现在觉得是反而你照顾好你自己，你小孩将来觉得他会觉得你是个榜样。就是我纯粹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就小孩不会仅仅因为你是他父母，仅仅因为你对他好他就特别敬重你，你还是要做一些，不是说有多大的成就，而是说你这个你要做一些事情让他觉得你是值得敬佩的，值得尊重的。 这个东西， 我觉得 已经不错了。 而这个幼儿教育做得好， 那假如当然就做得好。现在这个 me generation， 你爸妈那一代是什么 ？No me generation， 是看到你好他就开心。现在这一代是看不得别人好，他们不是有一句话说吗？没有问候你一下，问一下哈，分了手的女朋友，你过得不好，那我就放心了， 对 不 对？ 看着杏花村跌下了，太开心了。 所以你刚说的那么动人，我觉得我还是要完成我妈的心愿。我最近也在想，70多岁，因为我妈有个心愿一直未了， 去澳门。 不是澳门，每天 天上人间嘛，不是？ 啊，天上人间是我爸， 天上人间是他爸。 我妈女人也有心愿的，她喜欢谢贤。那个张谢霆锋的老爸，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 以前的大红很英俊的 嘛，听说在床上都戴着墨镜， 对对， 真的。 那个白马王子嘛，他一直这辈子说希望见到他，最好能跟谢贤跳个舞。所以我觉得我应该，你有谢霆锋电话吗？ 我 要约的啊，我觉得要安排他们去见个面，看你替我打听一下谢贤出场费多少。 好， 去我家， 这我得通过好几个中间人 呢。好，行，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知道香港这个风球的来历吗？就是香港历史上1874年一场台风，维港内10多艘远洋船沉没。然后港澳共有近万人死亡，然后呢，就是1907年设立皇家香港天文台，位置就在尖沙咀的讯号山，就是几号风球几号风球这么来的。所以你知道，人家现在有人讲，虽然说很多唱衰香港的，但是呢，实际啊，通过台风当中的香港，你也能看出啊，香港的这个城市很多地方，我认为是我们内地，哪怕你北京、上海，多少年你都望尘莫及的，因为你不能光看 GDP， 你就看，你比如说，所以有些人说了，说一个优秀的香港台风应该是这样的，是什么样呢？不占用周末，来势凶猛，全市停工，学生停课，调转风向，擦肩而过，环流影响，危害减弱，下雨交差，皆大欢喜，领导防风有功，人民没有损失，全家在家休息。如果能够放慢脚步，让全市多放一天假，那么不仅是优秀的台风，简直是卓越的台风了。 但不幸的是，香港有个李氏立场啊。 啊，对对对，李嘉诚的那个台风。 对啊，一般都是周末才刮风球。 我就跟你讲，哎，在香港这个台风一来，你看这个为什么这次他们批评澳门，其实有时候你应该看看香港多年的这个防风经验啊，几号风球几号风球，而且难得的是啊，全市人民不乱，对吧？孩子一看啊，哇，8号风球知道高兴啊，不上学了， 3号就不用上学了。 对，像公司里的这个一样，一看几号风球就不上班了， 对 对吧？ 还是有人不高兴啊，像这一次10号风球现在很奇怪，在哪个区啊，有个豪宅的大楼嘛，很贵的那个，然后那些玻璃啊，好多片玻璃被风一吹就掉下来，就很危险。那重点在于说，前几个月有风球，它已经碎过一次。 对，就是前一个风球碎了，后来又没弄。对， 没有， 他应该拿那个胶条把它封上。 后来还是其他地方还碎。然后呢，他们追回新闻，就说上回睡的时候呢，那个老板还亲自来道歉，对不起，放心，保证下回不会，一定改进。 而且 一来就睡了。 十号风球下，香港公交车的司机都是集中在一个地方等候的，就是在等待交通的恢复紧张，紧急投入服务。然后呢，香港的交通迅速进入繁忙，就地铁起到迅速反应的作用。地铁从15分钟一班提升到10分钟03秒一班车， 对， 就是非常快的这个速度。 我在我家门口也看到好多树倒了嘛，然后当天就是风球过了以后，当天下午那些倒了的树全部都处理走了，你可以人可以走，据说上万棵树都倒了。 对， 对，但处理得非常快。 还有出现一个奇观，那个倒了的树在我住的附近九龙塘，周润发在路边帮忙， 哦， 清理那个树。 周润发也是好市民，被人发现了。但澳门呢，那是人民解放军，人民解放军唰唰唰带着锯子把这个树锯成几节，不是一个小时之内给扛走。 周润发穿着全身黑衣服。